锵锵三人行，诸位啊，文道、子东兄，给你们打听点事儿啊。我有的时候是很有欺骗性的对观众，你看一些观众认为我好像是什么都知道，实际是什么都不知道。好多事儿啊，我就是后知后觉。比如说，我最近听说太不像话了，台湾不要我们大熊猫了吗？ 对呀、啊。就在你还在床上呻吟的时候，这个大熊猫已经去不了了。 哎呀，我说这个这犯得着吗？我们给你大熊猫。 他这个很莫名其妙。就台湾最近其实已经有这个，台湾首先要注意一点，台湾不叫熊猫， 猫熊 叫猫熊。 哎，是，这我 反过来的。那么他们呢，已经街上出了很多的书，都是有这个猫熊的，这个专门写猫熊啊、猫熊的图册啊，已经掀起热潮。然后小孩都在抢购这个猫熊的玩具啊、玩偶啊、布娃娃什么的。然后台湾有三个动物园啊，都抢着要这个猫熊，然后都分别在建馆。你知道这个养猫熊不容易，对不对？ 对对对， 你这个空调啊什么的，你弄特别好。 还得给他看黄色录像 啊， 真的。他现在啊，这个不繁殖， 我 是吗？ 哎，不是， 我知道他了。 你去查去 哦， 你去查去。 哦、对, 对对，我知道，就要他繁殖，给他看其他猫熊繁殖的图像。 他为什么濒危动物啊？很重要。 我以为看 不是看人的，不是。 濒危动物就是他这个做爱的 有效吗？有效吗？有效吗？ 当然有效了。所以基地里的工作人员就给他们放这种希望能刺激一下。 对， 知道吗？ 不是给他们看我们人看的那种啊， 然后那个台湾多， 对，然后呢，这时候呢，本来这个阿扁政府啊就不想让他去，那么但这里面有几个关键，一开始还焦灼了一下，后来他们想到一个理由，怎么不让他来呢？就说这个农业部啊，就他们的农业部就出来就说，凡是这个动物从一个地方转移到这个另一个地方，就特别是熊猫的濒危动物啊，它必须呢要经过某些的程序、某些手续，他说这个手续。没认证好， 大家都知道就是找理由、 啊、是理由是借口，但有人就分析啊，真正最重要的理由啊，说不定是他们怕这个熊猫的就是这个统一背后的这个背后的统一战略意义，主要是怕这个。 其实我觉得现在啊，民众观察哈，往往你看这个掌声属于谁啊，就是属于那个心理不脆弱的人。你觉不觉得很多时候跟某一国某一地区，你就发现看他对公众的一些某些事件他的表现，我们眼里历历分明，一看就知道你心里脆弱，你这么点事儿你架不住，哎，大家不大瞧得起这种人。你发现没有？ 对，他没办法，他也不让你瞧得起，因为他就这点本钱。他那个上次那个选举失败以后呢，他就是人家分析他会怎么走嘛，结果他就是退回 更毒， 他就是更毒，就是走基本率。 对， 他现在就还是因为是美国硬卡着， 对， 什么什么， 要不然就做 那个四不一没有嘛，那一没有已经弄掉了嘛， 对， 所以说他也没退路，因为他要再退下去呢，他其他都做得很差， 对， 所以说他基本上就 拿这个。 但是问题是，听说这个熊猫的名字也起的有点争议， 就因为叫团团圆圆嘛， 春节晚会什么的还说呢 啊， 叫全国票选的嘛，团团圆圆。那么本来台湾有些台独的，就民进党的极绿的那些立法委员就说，这熊猫怎么样都不能来，要是要来的话，我们改名叫台台独独。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熊猫呢，那么过去在国际上面有一个这么一个说法叫熊猫外交嘛，就是这是中国表示跟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展现友好的时候就送熊猫过去。 对呀、啊。 那么但是呢，对台湾送熊猫就不能叫熊猫外交，首先这台湾不是另一个国家， 不是外交， 对不对？这不是外交。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展示友好的这么一个态度，于是台湾就很自然就解读这是个统战。那么你既然是个统战，那么好像派出熊猫来笼络台湾民心， 名字起的太明显 了，对，所以还叫团团圆圆，他们就更受不了。但是呢，他就没想过，就是这也算是一个和平两岸交往，对不对？你那林志玲来了，这也挺欢迎。那么我们去个熊猫呢，又怎么样，对不对？ 这个他们你看现在好像比较懂得防微杜渐，他们觉得任何一点小事儿 都 传扬开来。哎，可是最近我处理事情，我有一个不同的策略。就是说呀，过去我也曾经老想啊，找一个路线、一个原则、一个理论，就跟那物理学似的， 是不错的， 能够概括，我就五道一以贯之，能够指导全部的事，能够概括全部的事。可是现在我发现啊，这个还找不到，就是说呀，主观上总有意外。客观上总有例外，所以我现在处理事情用一句成语来形容啊，我追求什么呢？这个历历分明， 一件事还一件事， 嗯， 历历分明。比方说熊猫就是熊猫，你送我呀，我要啊， 嗯， 但是呢这下一件事再说， 下一件事我给你改名， 对不对？对，下一件事再说下一件事，就把这些事情分开来。你要不啊，就很容易泛政治化。就比如说我一个纲领，你可以把你的纲领渗透到你吃饭刷牙上面去， 对， 那就很 危险。 所以你要仔细去比较一下民进党跟共产党早期的那些纲领啊，那些口号啊，语汇，如果从语法上比较， 都很 真的非常相似。 对， 是不是不同使得这样分开？正是因为相同，所以才这样对抗。 敌我分明， 就是他一看就阶级斗争为纲嘛。他现在也是阶级斗争，什么事情他都看成阶级斗争。 哎，我问你们个问题哈，你说比如说为什么你给女孩送礼物， 嗯， 有的时候啊，女孩是不要的， 嗯， 你比方说 你送什么呢？ 不是。 你送避孕套，那我想是不要 的。哎，你怎么这么黄啊？那你怎么跟熊猫似的？你需要更黄 了？不是，我 是说，很多 我们都奇怪，什么情况下人家 很多男，不是很多男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嘛？比方说你们俩没有到达那个，可能人家这个女孩子是小心眼儿。 我明白他的意思， 你明白吗？ 我 跟你没有那个关系，但是你比如说突然给我买一个钻戒，太贵重了， 哦、对， 那就。 对， 我不能收。 对， 你发现没有？ 对。 不过现在与时俱进，人家是粒粒分明，把你哲学早授去了。我看到过很多例子，人家一上来很不恰当的 Tiffany 就一上去了，那女的照收，收完了以后你要跟她去，送了很贵的东西，然后自由行到香港吧，那女的照来，来了以后什么都不理你。最后那个男的去投诉啊，或者是通过某些渠道要索回啊，但是你索什么？你不是礼物吗？我没答应过任何事情，可是按照一般的礼俗的话，你什么都没干，你将来也不准备干什么，你一来就是20万一伯爵表，你就不该收。 因为礼物是要还的， 啊，这但是问题是现在很多中国人新一代的他那套新的游戏规则，我不照你这个牌理出牌，你来一伯爵表我就收，谢谢，我还以为你是假的呢，对不对？接下来到香港办到酒店的，你帮我开房，我开完了以后晚上我就叫服务员请你走。 对， 那房租还是你付，因为这是你请我的，咱又没说好我来了以后我要怎么样 怎么样。 所以香港很多商人现在就发现，哎呀，真是不安排理。 因为香港还在， 徐老师说的好像是他自己碰见的事情， 好像伤心。 我能送得起吗？我能送得起吗？ 在香港、啊、这个是还是因为它是传统中国社会。 对， 以前杨连生教授不就写过，中国的社会是个报，要讲报，这是个人类学观察，就是任何人类社会都要讲送礼的哲学啊，礼物是个人类学课题，因为你从送礼，人家怎么还礼，你看得出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像中国要讲面子啊，就我送个东西给你，那么你讲面子的话，讲前面我得还个什么东西过去，但还要有讲究了。你比如说还的时候，我是等值呢，还是要高于你呢，还是要低于你呢？ 这就取决于你的社会地位。 对，没错。 他送过来一个 LV 的包，你要是地位比他高的话，你还一支钢笔就行了。你要是地位比他低的话，那你得还辆车了。就是还是跟那个社会运作原则。 对， 就但是你刚才讲就是粒粒分析，就是说 这是新时代了。 对， 就破坏了中国传统美德。 不，反过来这样，现在、 哦、我是新时代的这个美人，不是，我怎么想起美人计了？就美人 呢？你现在送熊猫过去，那么台湾的想法就是我不要。那么但这么说法呢，台湾不是很传统嘛、 嗯？ 就是你如果送了熊猫过来，那我要还什么呢？他那个也不能就以后林志玲就留在你们那儿吧，对吧？除非其实还有个办法，我觉得马英九啊应该聪明一点，因为这个熊猫本来是要落户到台北市的， 对、 啊，他在那当市长，他可以怎么样？一只熊猫两种表述，这个陈水扁你可以叫他台台独独，我们都叫他团团圆圆。 哎，我那天听这个广美说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所以说咱谈问题不要泛政治化啊、 嗯、 他就说个人来讲，他说他作为一个台北市民、 嗯、 他说讲老实话，就是陈水扁他现在主张的那一套两岸政策是不得人心的，他说但是呢马英九也当过台北市长，陈水扁也当过台北市长，广美说他说他作为一个市民，他觉得好像是这个陈水扁当市长的时候，这个市政方面啊，成绩比马英九好，我不知道是不是 有一个原因，因为陈水扁呢，应该这么说，我觉得马英九干的也不比陈水扁差，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嗯， 但是陈水扁在当市长的时候啊，是一个革新的局面，就是因为陈水扁 他那个时候还没掌权，他是在野党， 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当然 要 比较积极的做事情。 对 啊， 因为谁长一人一阔脸就变嘛。他等到他做了总统以后，他把他以前民进党的那些革命朝气，我不是刚才讲民进党他是一个革命党，他革命行，他执政就不行。 对， 一掌了权以后，他就会喊口号，他最在行的什么，就组织民众上街啊， 对， 就游行啊，他不能建设。 但以前台北市在国民党在的时候，是有很多东西啊，没有新概念，没有新想法。陈水扁那时候做的真不错。你我举个例子啊，像那时候台北市政府啊，前面有个市政广场，他们修建过。就过去政府啊，在国民党时代，政府是什么概念？政府大楼就是政府办公，官府那是官府。 嗯， 就你老百姓平常没缘没故干嘛跑进来啊，对不对？有除非你有事要申冤。但台北市政府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呢，就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比如说 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夜黑旁边那个地方， 对啊，就让大家随便进来。就是市民广场，政府是人民大众的。那么我里面又搞画廊，又搞画展，这个市长办公室动不动就开放，老百姓进来喝茶聊天，老搞这些事。 哎，你别说，这种东西有点欺骗性的。芝加哥的那个伊利诺伊那个大楼，那就他市政府在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 对， 在一个商场里面，商场里面的若干层就是市政府， 对啊， 就是像买东西一样进去，这样就你下面是超级市场、钟表店， 对啊， 上面就是市政府， 没错没错。 很多人就拿这个东西来宣传。 我跟你讲， 这是对的。 我在墨西哥看见过一市政府，我一看真好玩，跟我小时候住那个职工大院似的，以至于我不能没翻译。我原来后来告诉我这是市政府，我不知道，就是他那个政府啊，也没人把门的，就进去了。然后很多老头呢蹲那儿打扑克，你知道吧？在院子抽烟，一帮家庭妇女就跟个集市一样晃晃悠悠， 这不是很好吗？ 后来他们跟我说，这是市政府啊。 对 啊，嗯，哎， 对，所以你说，我就觉得这样的市政府建设，我记得有时候还看过一些图片比较，你看美国一些连州政府， 对， 他也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就你这样子呢，你不管你施政施的怎么样，首先呢，你感觉上给人感觉良好，就你让人觉得，哎呀，你真是亲民。真是属于人民群众的， 对，没事就可以进你门跟你聊聊， 对， 对不对？ 是这样。然后你这个市长每回出外，虽然有保镖，但是看到那老百姓打扑克牌的，哎，好啊，父老乡亲们， 不 这样。 国民党下台前后啊，他也变了很多。之前他掌权的时候，那个党部就在那个所谓的总统府的对面， 对， 哇，那个戒备森严呐，那个跟着。现在你去那国民党那大楼， 哦， 下面是一商场。卖那些国民党的帽子啊、旗帜啊，下面都是个小卖部， 对， 就随便谁都可以进去的，很简单，因为他是在野党， 对， 所以这种时候有时候也未见得不好，所以对不对？ 是好事。 我就发现，你看这现在是特别重视自己，生怕不亲民。 嗯， 你像这两天曾荫权夫妇邀请他，好像他们家住那个礼宾府去了， 对对， 邀请报社记者说到我这礼宾府 子卢 来采访。说采访呢，我就发现曾荫权还不习惯呢，因为他现在呢是在楼下办公，住在楼上了， 对， 就在礼宾府。他说他原来呢是一些习惯于上班的， 对对， 但现在呢经常是说换了衣服，下了班换了衣服在院子里跑步呢，工作人员就拽住，哎，还给我批示一下，他就不习惯。然后他要解释一个什么事呢，他说你看我这片这个园林，我这个树林子开放允许市民，但是呢他一定要解释有一个养鲤鱼的这个池子，他不没有开放，不准市民参观。好多人就批评他说你不亲民呢，哎，曾荫权你啊趁此机会就喊冤，说我天知道我可不是因为这个呀，我是说那个金鱼池子旁边都是那鹅卵石，我怕那个老人呐、小孩啊在这儿跌倒，哎，所以我没有开放。你看现在都特别怕人民，这是好现象， 好现象 啊！希望他们这些当官的都怕人民。 对， 嗯，可惜很多地方他不怕。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刚才你讲到啊，就是说现在有些男人给女孩 送 这个贵重礼品 啊， 其实以后成本就越来越高了。 嗯， 你我给你报告一件事啊， 为什么？ 我们《锵锵三人行》这个节目啊，因为这个远远流不长啊，远远而流长，有一批热心观众，你知道吗？他们自己啊，在网上有一个 QQ， 那叫什么？一个 QQ 群， 一个 QQ 群，他们设计了一个社区，就经常谈。然后有一天我们的编辑打了进去，就问，就说你们想让锵锵谈什么题目，他们好多人都提最近这个消费税啊，说这个什么奢侈品呢、就加税了，更贵了。哎，我正好你说这个送礼的事儿，我想起来了。那你以后你那送这奢侈品那就是都贵了呀。 对啊，汽车 比如说 汽车啊， 所以最近就是不是有个消息吗？就广东跟天津有个什么汽车城，这平常销路特别好的，这几天销情特别好，有很多人赶着去订。你比如说宝马啊、奔驰啊这些都早早的把它订满，要不然到时候就加税，加税就卖得更贵了。但是现在这车行也可以趁机抬高那个价钱来卖，因为卖得特别好，赶在加税前卖嘛。 哎， 卖不卖奢侈品？你觉得奢侈品有没有道理？ 什么叫奢侈品呢？ 一般通常是指就是说 生活必须以外的。 哎，就是说这个东西，假如你实用的这个杯子， 嗯， 你两块钱就能买到了，但是你现在可以花200块钱买一个杯子，那这是个奢侈品。它是一个特别的牌子，它是一个名家的设计啊，也许它真的是很好看，但是它和水的功能是一模一样的，它跟两块钱是一模一样的功能的，这就是奢侈品。 穿衣服也是啊， 对呀、啊，这我觉得我的这个奢侈品的标准它是不断变化的呀， 嗯， 总其实是总有一个收入的限度， 嗯， 在哪个收入阶层里，你都有一个算奢侈的一个消费档次嘛？那你一个月挣钱很少的时候，你可能觉得100块钱一个杯子，那这算你的奢侈品，你的心头所好的，特别喜欢它。我觉得吐血，我买这么一杯子。那可能你要成为百万富翁，那大概这杯子1000块钱，你才会觉得它是个奢侈品。 嗯。但是问题是奢侈品啊，一般为什么一讲起来特别容易被人议论呢？特别在中国，是因为今天中国我们贫富差距很大，然后还有很多穷人，所以一讲到奢侈品，买奢侈品啊，那个感觉不一样。你比如说你在 有点犯罪的， 对，没错。你比如说在别的社会，富裕一点的社会，你在美国或在日本，甚至在香港，你买奢侈品，你就觉得那是个虚荣心。 嗯， 一般一讲奢侈品呢，买的一个很买奢侈品的人呢，就是说他虚荣心很强，或者说他是为了要在同圈子的人里面啊不丢脸。 嗯， 比如说你身边人都是穿名牌，你穿个走单的或者什么，你就觉得丢脸。但是呢，在中国他背负的特别的道德的一个需要解释的东西，就是说你为什么买奢侈品？我这么问你啊， 因为我们是提倡艰苦朴素的。 对，没错，你一问这个问题啊，你就隐含着我在指责你。如果你买奢侈品的话，所以我觉得在中国买奢侈品的人啊，这些富豪啊或大款啊，他们需要有一个特别强的一个心理因素。 我倒觉得不应该笼统的反对人家买奢侈品，比较重要的问题是，你怎么懂得它？就是任何一个奢侈品啊，它都有它的文化符号的意义在。问题是你要是不知道这个意义，你只把钱堆上去的话，你一点效果都达不到，你品味也没把达到，你的虚荣心也没达到，最后就变成人家的笑柄。就好像一个，比方说你会看到一个17、18岁的小女孩，她不今天不知道哪里的钱，她去买一个 Chanel 的这种一个包，这个样子可能是人家40、50岁才合适用的，她去拿在那里，如果她走在街上，人家稍微懂一点的人就知道，这是一个耻辱的标志。 哎，你说对了，这个是什么呢？这就叫做中产阶级的焦虑。就中产阶级，我指的不是一般收入那个中产阶级，而是过去法国大革命之后不是商人阶级，前面叫中产阶级吗？这种商人阶级啊，他们有钱，他们要买什么都买得起，但他一直有个焦虑。他有什么焦虑？ 怕买错了。 怕买错。所以你们发现在 这还已经算不错，问题是现在在内地收税的时候连这个焦虑还没呢。胆大的，他，你这个焦虑的意思就是说，我怕我花了钱买了以后被人家笑你这没品位，你这怎么会这样去买东西？但是问题在一定的阶段，我据我所看到，现在有很多人他连这个焦虑都没呢，他就觉得我一个朋友跑来香港，他说我是下午茶找一个好点的地方，我就在香港半岛酒店的下午茶， 对啊，最有名的， 他一坐下来说鲍鱼鲍鱼。他焦虑都没呢。现在的问题我觉得香港的确就像你讲的，日本也是，日本香港就是在追赶，就是这个焦虑的追赶。因此他们现在有的人研究说，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啊，它不是生产东西，它是生产符号，生产 对生产品牌。 印尼的国家比西班牙大很多，人口也多，总产值也不少，可是在全世界西班牙是大国， 那是 印尼是小，西班牙一个皇家马德里已经把你们全世界的人注意力全盖住了，这个符号就是这样流通。 意大利也是这 样啊，意大利也是这样啊， 那是，那都是我的天堂的地方。 对，你看 都去都没去过啊。 所以 这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你知道这个焦虑啊，我们刚刚说这个富豪的焦虑或中产阶级焦虑，说中国没有这个焦虑，没有这个焦虑啊，反而显现出中国这个社会啊，这个阶级啊分化的不完全。你比如说美国人、欧洲人，他那些暴发户，他会焦虑， 对， 因为他知道这个社会里面还有一帮人看起来没那么多钱，但是老贵族，有贵族传统，这帮人吃好穿好玩好了几代了，所谓富不过，所谓这个过富过五代然后知衣食嘛，这些人最懂。那你就生怕跟这些人交往的时候，他钱没你多，但我衣服穿错了，人家表面没笑我，背后在洗手间拿我开玩笑，你受不了这个，对不 对？ 对 对对，我就受不了这个， 是 吧？我觉得这是个没法跟那些 对，所以中国现在没这个， 所以中国是因为革命的缘故，所以其实中国真的像你说的这个要点，中国现在对贫富的这种焦虑，就是因为阶级没有像 没有分化 世界。上这么分化，但现在的关键就是接下来要不要这样分化。有的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分化是必然的，但有的人呢认为这不应该这样分化，我们中国就是要走一条路天下大同的，我们不能容许说有一些人穿一类的品味，有一些人要穿另一个，那一些人就对另外那种东西要焦虑啊，谁是阿玛尼啊，谁是什么吉图骚人，就不应该分这个。比方你们前段时间什么贫什么富人区啊什么什么， 对， 那些拼命盖好房子的人就矢口否认有富人区这么一件事情，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就是 我们怕这些嘛，因为 你或者是出于策略，或者是出于意识形态，就是很怕。 但有时候即便不是因为钱呢，我觉得人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我跟你这个趣味就是不一样，你可能比我还有钱，但也有我的消费品味，我形成我的 当然 这个趣味， 对 吗？ 对，绝对有。你比如说有一些的兴趣啊。